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。 三月踏进北海边，寻到春烟柳如烟，我听你唱惊喜，坐你下车闲谈，红杏枝头春意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轿子上的绿衣签，长亭外古道边，风走地连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为一光过半耳边。 87.6，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大家好，我是田聪，来自北京市房山区，很高兴今天在北京图书大厦诵读小站为大家诵读。诵读的篇目是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。接下来为大家诵读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，张杰。我写小说以后，妈几次让我给她裁剪衬衣，我不是今天推明天，就是明天推后天，到了也没给她裁过。后来检点妈的衣物，发现一件绸衬衣的两侧有圆珠笔画线，沿着两条画线是两道歪歪扭扭的手针缝线，可能那件衬衣肥的让妈实在无法将就，只好自己动手把它缝瘦，而妈视力不好，只能缝出这样的针脚。我不是太委屈她了吗？妈入院时穿的这套衣服我收了起来，将来不管由谁来给我装脸，千万给我穿上，不管春夏，无论秋冬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月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，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。长篇经典名著《基督山伯爵》正在播出，作者大仲马，演播齐克健、邓小欧。 穆莱尔看到弗兰士和维尔夫先生一同走进一辆灵车，心里就觉得他们这一场密谈就是一个不祥的预兆。穆莱尔回到巴黎去，而虽然他与夏多勒诺和阿尔佩同坐在一辆马车里，但是他们的谈话穆莱尔却一个字都没有听到。当弗兰士快要向维尔夫先生告辞的时候，维尔夫先生说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您？哦，随便您什么时候都可以，阁下。